三人行，我也引用句冯巩的这个台词儿啊，周老师，我们想死你了。哎呦，周老师，这个一段时间不见，我们那个微博底下的留言呢 啊， 我发现是不是您学生安排的？就强烈呼吁，怎么周孝正老师最近不来了？是不是被封杀了？哎，周老师，我发现这次见到您，您不像那么锋芒毕露的样子，越来越这个慈眉善目的感觉出来了， 又长一岁了。 哎，刚才还吹牛呢。 成熟了。 对，说跟这个特朗普就差一岁，您。 对对，他比我大一岁，所以他今年71，他干美国总统快上任了不是吗？ 嗯， 干4年。我能按照他的这个标准，我能干5年呢，因为比他小一岁啊。 您是干什么干5年？ 干还是干我的教师啊。 哎，那这个时代今年啊进入了特朗普时代，这事儿对您有什么刺激？ 就是老当益壮嘛。 哦， 你讲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，人家能当总统，还掌握着核按钮。 嗯， 他能干到。就是他再干4年，相当于我干5年，这不就都达到那个同样的年龄了吗？ 哎，那您觉得这个世界潮流是不是在向这个奇葩时代发展？就是你看总统这个级别的都出来这种奇葩，您觉得这说明我们向何处去啊？ 这就是审美的第一个提高，就是丰富多彩的才是美的。所以叫做这是15大的咱们党的15大的报告里写的，叫做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。丰富多彩才是美的， 哎呀，水平你瞧，见长， 特朗普听见会哭的。 对，我就发现这个雾霾绝对掩盖不住这个周老师的智慧啊。哎，周老师，您这提到了咱们这个党和政府，那这个人民群众又需要您来关心一下，主持一下正义啊。这个天津有一个51岁的阿姨，哎，但是呢，律师说她看上去像60多岁的，叫赵春华。这个昨天彩夫跟我说你们不能讲赵春华吗？我说谁说不能讲啊，对吧？ 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嗯。为了证明这个我们这个新闻是自由的，对吧？ 对对， 我们就讲一期， 讲完了之后才知道能讲不能讲。但是这现在大家都在聊这个事儿，他就是在天津海河那个地儿啊，这大家很熟悉，气儿枪嘛。 对。 那个打那个气球，摆那个射击摊儿，但是一审被判刑3年半，3年6个月嘛。 对对。 3年6个月，现在很多人帮他呼吁说老太太太冤了，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相关图片啊。这个，你看，这就是赵春华， 这51岁，看着这比周老师都老啊！ 哎呦，你说 周老师， 这个就是那个他附近的那个摊儿，就是这种摊儿，就是拿那个气枪打这种气球的，咱们每个人都玩过，哎，就是这样的，这就是打气球的那个枪，然后你再看，这就是这个赵春华的，他一看一个三轮车弄起这个气球射击板来，然后再看，这个是他的赵春华住的地方，那他的家，你再看，啊，这个不是他的家，但是也是跟他一块摆摊的那些人，基本上就是居住环境、生活水平，就是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一个感觉，我看见一句话，觉得就有点可怜呢，就是这个律师讲，哎呀，我觉得跟我妈一样，就是说。他都这样了，判了3年6个月，跟他女儿就是说，哎，你从这个哪儿请这个律师啊，得花多少钱呢、啊？贵不贵啊？说这要是这太贵了，咱就别请了。哎呦，我就觉得， 对， 好心酸、啊。 这个穷人倾向于不请律师的，因为我现在我有一个亲戚也被判了刑，然后呢就找我，就是能不能把他给救出来。 但你先我先问一下，你这亲戚是罪有应得吗？ 我的亲戚包工头欠农民工钱。 那活该吧， 他家人帮他把钱还上了， 哦， 还上了之后还不依不饶，就是大概可能不知道以什么罪名进去，现在联系不上，就找我，我说那我给你找律师，律师说没问题，我去香河，后来说需要3万块钱，他弟弟跟他妈说让他在里面接受一下教育吧，说不定半年就出来了， 哎呦， 这样的啊， 周老师对这件事情您是有没有关注？ 对，我当然有关注。嗯，这件事情其实很大，因为去年的元旦，咱们最高领导人的新年献词，我记住两个，一个是政治上要绿水青山，社会上要公平正义，因为一个司法社会公正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司法得公正，叫司法不公正等于这个水源被污染，那这流域可就全完蛋了，底下有几个违法犯罪分子，他只能污染支流末端， 这就是一个司法公正的问题。因为呢，这个从这个我们社会学来讲吧，我们叫良性互动或者叫恶性互动。良性互动的就是要双赢，要共赢；恶性互动就是两败俱伤，或者是你死我活。 那您说这个赵春华摆设计摊这事儿，这算是良性互动、恶性互动？ 典型的恶性互动。这就是从小我们老师就教育我们说，大禹治水是吧，疏导大禹他爸爸滚滚就是毒 是吧，滚就是毒， 滚呢就是 对对对，他爹嘛， 所以呢大禹是疏导。那你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，对吧？和谐社会两个要素就是有和入口，人皆能言。一个禾木旁代表禾苗饭之谷物，粮食食物，有东西吃。一个言字旁一个街，人家都可以说话。有何入口，人皆能言，还是我们那句老话，我们要相信群众，相信党，叫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我都70岁了，因为我学这东西已经学了得50多年了，我11岁就学。 但是那个相信群众和相信党，有的时候这两件事儿是一件事儿呢，还是两件事儿呢？ 是，其实是一件事儿。哎，为什么我们相信那个党叫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中国人党？注意啊，这叫或简称叫伟光正啊，伟大、光荣、正确。但是那党里还有走资派呢，那时候我们，所以党里还有一小撮所谓现在叫野心家、阴谋家呀，那也是党。你像周永康，难道不是党吗？人家是党的常委，正国级的干部。 就是党的这个一股这个污泥浊水， 对， 它的一个成分， 对， 是吧？ 没错，是这么回事。 所以呢，咱们这个得纠正党风啊。但是我觉得啊，您先别老提党，党现在都提以法治国了。 对， 您刚才就讲这个公正，但我现在觉得，大面上讲司法公正是没错，可是呢，真的到了具体司法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这事儿很复杂。比方说赵春华的这个。好，把这枪一收来，其中有6支气枪吧？ 对啊，超标。 他也，你某种程度上讲，也是按照法律条文判的。这个公安部，好像是前几年吧，出台了一个标准。据说啊，就说这个枪主要衡量标准，你看，哎，最近这几年呢，因为这个涉枪的这个案子直线上升，然后呢，因为什么呢？玩具枪、仿真枪、气儿枪这玩意儿啊，在一个标准之下，人们有点晃范儿了，搞不清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有一个这么一个公安部的这么一个规定，基本上是按照杀伤力，就叫枪口的叫比动能。我理解就是啊，这个弹丸打出枪口的时候，弹丸的这个子弹的横截面积和它这个离开枪口的动能之间的这个比， 对， 叫每平方厘米1.8焦耳，每平方厘米1.8焦耳已经比前些年的标准呢，就是减轻了10倍。就是什么概念呢？你当然就是按照法律上来讲，就是你这个不管仿真枪、真枪、假枪，都是看给人造成什么伤亡。而这个每平方厘米1.8焦耳呢，说的是什么呢？对眼球造成损伤的最低标准。那你要这么说，这1.8焦耳打到你这儿， 对，你戳我眼球。 对，除非是打眼球。 对。 但是你要按照这个标准一衡量啊，这射击摊上的这个，这全都是非法枪支了。所以你要说法院他怎么不公正呢？他说你按照这个条文裁决，那你就是犯了这个规定啊。 文涛老师，但是得纠正一个说法，它不是法律条文，它是公安部自己的一个规定。就是这个我们有枪支管理法里边的标准呢是没那么清楚，比较模糊，所以为了补充说有一个具体的可执行的，公安部自己来了一个条文说1.8，这个1.8呢是2011年弄的，比以前呢要严苛了大概10倍左右的， 对， 是吧？原来16嘛， 对对对， 16，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内部的条文规定，说法院可以借鉴，法院也可以不借鉴。他如果是一个法律的话，他要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才能办，这个是公安部自己定了一个规定。 哦，你说的清楚了 啊，它是一个规定。 但是呢，作为法官来说，我判断你这个枪到底是不是违法，就是你这个枪的杀伤力有多大，我按照公安部制定的这个行政的这个规定来做认定，有错吗？ 当然有错。 对对， 为什么呢？我们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。但是呢，什么法？首先是宪法，宪法是根本大法，它是母法。 你别的包括规定你都是子法，甚至你都孙的法，那你必须得符合这母法。那么我们还有个立法法，就是按照比赛规则比赛，按照游戏规则游戏，定规则也得有规则，我们叫立法法。 对， 那么立法法有一条，必须得进行公开听证。听证什么意思？就是大狗叫小狗也得叫。你比如说法定婚龄原来是16，女的18，后来改成女的20，男的22，对吧？这你得公开听证，公开听你得让各种意见都得表达，完了经过一个程序，由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，你才能定。不是你公安人员，你公安部的一个部门，你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门，说你定这种规定啊？你说，比如说买菜刀实名制，荒唐啊！菜刀实名制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这是笑话，将来要进史记的。你想一想， 这个对不对？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 那绝对要定在历史耻辱柱上，太荒唐了，所以叫荒唐、荒诞、荒谬、荒芜，我们叫四荒嘛。 行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行吗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咱们老以为啊，这个法律是这个铁板一块，感觉像机械一样，那就精确啊，不容有差。但是呢，实际上我近些年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啊，这里边永远离不开一个人的自由裁量。就是人类社会的事儿，你发现没有？你不管定出多少的条文，一个警察在具体执法的时候，总有一个空间是属于自由裁量。比如说，你看见一个摊贩，对吧？一看那个样子，比如说身有残疾或者生活穷困，你一个警察有的时候你就面临，你也可以管， 对 你也可以放他一马。那你该怎么理解？我后来发现法官其实也有这么一个问题，你比如说有些时候啊，还真是法理不外人情，有些事儿你一听，我听着我都觉着冤。就是说有一小伙子在网购买20多支那个仿真枪， 对， 判什么刑？无期徒刑。他买20多支当玩具买的这个仿真枪，就是非法买卖武器啊，甚至有人想检控他这个走私武器罪，就说这事儿不太符合咱们一般的常理常情啊。 对，其实在这个法律里边啊，法官他有一个自由裁量的一个东西，叫做新判，就是你在证据的这个法律，这个法官当然要采信啊，要分辨，他会有一个作为判罚的依据，但同时他在心里边会有一个对常识的一个判断，就是你提的这个证据合不合理，合不符合人情啊，和人伦这个东西，在法官心里边是会有一个裁量的。 嗯，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陪审团制度里边，他就只不过把这一块给放大了，就是陪审团基本上我就感情用事，我倾向你，我就判你了。在我们的法院里和法官里边是应该有这个的，但是这个的具体的这个的案子里边这一块就完全没有，就是你作为一个正常的警察，你是不应该去抄的。但是，而且作为一个正常的法院的法官，你就不应该去判的。就是实际上这两层全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僵化。而且在这个案子里边，有一个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想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公安站的位置太盛了，气焰太盛，地位太高。就是按说公安、检察和这个法院三者应该是一个制衡、一个牵制的一个作用。但是在现实中很多的案子里边，公安这一块是占据了很大的发言权，我就不能理解了。其实我也想问周老师，实际上这个周永康都倒台了，怎么公安局怎么权力还那么大呢？就是他说了一个规定，或者他一个这个内部的一个条文，这法院就得踩。 这得他们老周家的回答。 政治上反腐，周永康是政治出身。 周永康 啊，不，周永康， 嗯， 他是属于这个就是去年3月18号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报里写着。周永康、薄熙来等搞非组织政治活动，今年呢不是去年又有一个词儿，就是令一化出事以后叫做违反了我党政治纪律，原来叫党的纪律，现在叫违反了我党政治规矩。至于政治规矩和非组织政治活动，这都是政治问题，人家说的非常清楚，这俩词都是公开的。 所以您给他，你问他法律问题，他跟你说是政治问题。 人家是政治局常委， 我觉得 国际的 周老师回答了。我觉得周老师回答了我的。 周老师讲还是讲法律问题这事儿上，您觉得该怎么办？ 因为法律问题得证据，证据得举证、质证、认证，所以证据非常重要。但是咱们国家有好多案子呢，一说他那监视器就坏，这怎么不追究责任呢？监视器有没有？有，咱们北京的探头得达到几百万个。 嗯， 对不对？证据啊，它坏了， 他那个执法仪他坏了，这就是做伪证啊！他又说嘛，谁都知道，你只要精神正常，你都知道他在做伪证。做伪证什么意思？做贼心虚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不做亏心事儿，不怕鬼叫门。这都老百姓几千年的话。所以说，以法治国，还有一句话叫以德治国。 嗯， 这是党的大政方针，这是不可偏废的。什么叫德？良知、常识、常识、良知。你都废，你像这仿真枪，你就愣杠说给人家判了3年半，你这跟常识你都不符合，你没有良知，你是这么个问题，哪里是法的问题啊？ 哎，你说他这话糙理不糙？ 对， 我还真觉 得怎么我那话糙呢？以德治国，以法治国，这是我说的吗？ 对，哎，他说这事儿，他把我从一个思维里啊给解了出来。我原来还在想，就说这个法官呢，肯定是个教条主义者，是吧？是个刻板主义者。然后呢，哎，他就我找这个条文，我就这么判。 对。 但是我觉得周老师，您真是看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，这个人心呢，这人心呢，很多时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。 对。 就一件事情，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法官，你也是人呢，那你这颗心在哪里？哎，我觉得你提到了这个程度， 对，就是冷漠，或者对人的权利的这种冷漠藐视，对良知的这种放过啊，实际上他可能会觉得，嗨，这公安就判那个案子，这年底了，案子多一点，我就让他过去了，他就不愿意去得罪公安部门，再来一个循环，我驳回。你再重新来一次，就是他可能已经逆来顺受惯了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法。 所以你看，你跟他讲法律，他跟你讲政治。 我觉得周老师讲的是对的。哎、 对， 然后讲的是根本大法。 所以再有一个，就刚才你跟他讲法治呢，我倒是很想讲讲感情。哎，这个就挺有意思。就前一阵儿，这个包括聂树斌的那个冤案，我也是啊。我觉得在司法检讨上啊，已经不用再多说了。现在就是让我觉得周老师对我真是很有启发。就是现在很多事情的确让我想到一个人心的问题。就假如你是这个链条当中的这一环，我那个时候我说，你看那个在那个有个老照片，聂树斌被枪决之前，我说这东西明明不是他干的。就栽赃，就让他干，而且把他给毙了。这个头上三尺，你有没有神明啊？就是你不怕报应吗？我有时候觉得，就是某些个吧，只能说少数的这个执法者哈、啊，他内心深处这种漠然。哎，就比如说，我不知道啊，也许我也会变成这种理性叫有 李中克 叫专业理性叫什么人的异化的工具。比如说，假如我想我当了法官。我会觉得一个小伙子买了20多支玩具枪，我这一锤子就他无期徒刑啊，一辈子啊，哎，这个心里不颤悠吗？您觉得这是 哲人说过一句话，深刻的认识过去，我们可以弄清现状。是这个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杨乃武小白菜冤案， 对， 慈禧处理了100名朝廷命官，聂树斌。一个没责任者没处理，你想想，你说是不是倒退啊？那都好几百年以前了。你想聂树斌是一个21岁的一个人，毫无的什么事儿没有，就说他，奸杀，完了就把他毙了他。那么这种案子，你为什么你不让讨论呢？那你这几十个责任者，包括检察官、法官等等，你们就不忏悔啊？你们就不自我批评啊？ 周老师说的那个啊，就是不追究，其实跟赵春华这个案子有共通的地方。都其实凸显了某一部门的权力过大的问题，就是权力过大，就是你如果追究了，就伤害了多少少基层人员的心，以后你还让不让他干活了，这类的说法它有它的合理性，就是在某个体系里边有它的合理性，说你要指着他们去维稳，这样的话当他去出了错的时候，你就不敢处理他。 哎，这个事儿啊，也的确，你知道什么内幕吗？因为我觉得他海河边上摆这个射击摊儿，他这应该是司空见惯的，他为什么一下子抄了这个东西呢？ 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的，我自己推理的，不能作为证据，就是年底来了，其实事实上也是犯罪率在上升，因为年底的时候，很多在城市里边打工的有些人，比如没找到工作，没挣到钱，但是他要回家。有的连路费都没有，有的回家之后觉得都没钱，没法无颜见自己爹娘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公安部门都知道的，就是在年底的时候，犯罪率是一年里边最高的 啊，犯罪分子要过肥年， 要过年，他，所以我们经常会提醒现在一些女士，你在路上晚上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贼要回家了，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出动，他也会正常情况就出动一些严打的手段，比如收缴非法刀具啊，收缴枪支啊，这些东西就把这些案子给破掉，以免在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一个刑事案件之类的。但是他就是一个体系的运转的时候，他秋风扫落叶，他不会考虑到一个具体的人情的问题，他就要把这个非法枪支这块全给我收了，那基本上就收了。但我觉得就刚才你说的那个，他心里边有没有问过自己的良知啊，会被别人判一个无期徒刑有没有难过？我觉得他做第一次的时候会难过，第二次的时候会比较难过，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就不难过了。比如说堵在那个街上去抓别人嫖娼的，出来以后我逮你，这本身是一个不重证据的一个，我认为是一个违规的一个行为，但是在这个严打行动里边，这个行动是被认为是合法，是他认为是正义的。那你按照这个行动的规定把人给打死了，是我他们会觉得哎，就是失手，而不是认为你犯了一件罪行。所以他为了不否定整个行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，他一定要肯定这个人的合法性和正义性。 嫖娼卖淫呢，本来叫失足，原来我们那时候叫失足， 失足也是个道德说法，也不对， 他是以德治国的范围，他根本嫖娼卖淫就不违法，是容留人家卖淫，介绍人家卖淫犯法。你去看看那法怎么写的。 你说这事儿，周老师多门清、 所以他本身他所谓的暴力执法，他抓的谁？他要是抓的那个开妓院那个，没准还有点可能，因为他容留人家卖淫了。 容留， 对，容留介绍这都不行， 所以组织这厉害啊。 真正的妓女卖淫，就或者叫性工作者，人家是叫教育，叫妇女教育所，我去过啊。咱们中国有几种教育形式，妇女副教所，副教所呢？ 你怎么往这地方？ 当然，我们社会学，我们有这门学位，我们得调查呀、副教所跟劳教所不一样、跟那个拘留也不一样，跟那个判刑更不一样。副教所一般是两年，纯粹你卖淫啊，你就说我就是一妇女，我就愿意，为什么呢？产权落实了，我就拍卖，我就租赁。我就转让 社会学， 对不对？你在想这产权是谁的？对不对？ 产权自己的， 这性权是谁的？你得说谁的？ 对对对，就是 十八周岁以前不给你 租赁使用权。 对，我有 十八周岁以前不给你， 就是有使用器官的自由。 要嫖妓，那我们老师们说话都成罪哦。你使用上，人家使用下子，人家就方法犯法了。那我问你，得辩论辩论，上子跟下子有什么区别啊？都是器官。 对对对， 所以呢，它是个教育问题，它是个以德治国的问题。你本来打击就不对。 对。 你知道吗？ 哎，咱们去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有时候这个揣测呀、因为我跟一些个公安呢也是朋友，就是这是跟工作无关。我就感觉到啊，这个公安干警他内部有情绪。你这个包括你看香港出什么事儿，我就发现他这个警队的这个高层啊，他特别爱提的一个概念是叫警队士气，就是说我作为纪律部队。我管这么一帮人，他都是国家机器的这个体现。说这些人他们有个士气的问题，也就是说啊，我就有时候觉得，比如说粗糙执法，某种在执法当中的一些作为，甚至于你像这个基层警察会认为，我该有些事情，我是执行上级指示，对吧？我执行上级指示，最后你把我打了，或者说我这么多年都是这么执法的，然后偏偏这回把我给弄住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有一句他们内部常有一句老话，就伤了广大公安干警的心呢。 胡说八道。在前一年我们有三讲，讲政治，讲学习，讲政绩，那是讲的政绩，可不是讲邪气，你知道吧？你错了，你就说那我就对，我就是我是流氓，我怕谁？那一定得改成你是流氓，谁怕你？对吧？对不对？讲正气，因为我们都参加过这运动啊，三讲嘛。对对，不是讲邪气啊。 哎，您这在理儿，您这在理儿。但是呢，他有 你讲是什么事情？是邪气还是正气？你得说清楚这个。 哎，这 什么叫伤了广大公安干警的情绪？这都胡说八道。我一再说，贾春旺人家说了，要把那个清除我们的所谓败类，叫害群之马。把害群之马一清除了，那你们这些好马就没志气了。 看来周老师 开玩笑，简直！我告诉你， 贾部长感觉不错。 哎，不是，周老师这个拎得 清。不是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年轻，他记得比较清楚。再说人家贾部长干了三年三届。一般都是政府总理都是一般是两届嘛，他干三届， 所以 印象比较深。因为那时候报纸都是他呀，宣传嘛。 他老。 而且贾部长又是清华大学毕业的。 哦，这跟您也有关系。 不是有关系，人家是高最高学府毕业的。 哦，他是从人大来的。 对对对对对。 哎，这个的确啊，这你们学者不是近些年还讲一个词儿啊，有个词儿叫这个潜规则，潜规则，就是啊，有时候也在说你说这案子，我当时在日本看头版头条，确实是有国际影响的。但是呢，我有时候会觉得说，美国的法律里边有个判例，如果说一个案子，比如说赵春华吧，对吧？你这个给改了或者给这样，担心不担心？千万个案子都需要纠正，这是不是个巨大的压力？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动力。 哎，您这个说话， 错你就必须得纠正，有错必改嘛，有错必纠嘛。 他一还有一个，他就是他主要是这个判例法是要面对未来的， 对， 他为后面的案子要做一个借鉴的，就是他对以前的案子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。